慢旋转不到我的家门，陌生人的眼神，冷淡的吵闹声，掩盖不住我心里的那一声，那一声呼唤我的人，催促我快点踏上归程，归程哦。一刻想起他余温，脚步加快，思念更深。有人在等我，有人在想我，有人在电视机前视而不见，为我等候。有人在等我，有人在想我，有人在天亮以前为我守着城市最后一盏灯火。陌生人的眼神，冷淡的闹声，掩盖不住我心里的那一声，那一声呼唤我的人，催促我快点踏上归程，归程哦。那一刻想起他余温，脚步加快，思念 那首歌来自于韦礼安，叫做《有人在等我》。我喜欢这首歌的名字《有人在等我》，从心里面一直升起一种温暖的感觉。这是一首讲家人的歌曲，回忆起我的家，我觉得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我的爸妈不是那种非常有趣的人，我们家的狗狗也不是那种开朗的闹腾的狗狗，但是在我的记忆当中，我的爸妈，我的狗狗都是非常美好的存在。我觉得这应该就是有趣的事情吧。在这首歌曲下面，有一位听众这样写道：瀑布的水逆流而上，蒲公英的种子从远处飘回，聚成伞的模样，太阳从西边升起，落向东方，子弹退回枪膛，运动员回到起跑线上，我交回录取通知书，忘了十年寒窗，厨房里面飘来饭菜的香，你把我的卷子签好名字，关掉电视，帮我把书包背上，你还在我身旁。 我们在面对人生不同的人和事的时候，一定要做到认真告别，用力相见呢。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 Hurt， 叫做 Hold On To Me。 Fear written on your face like something's wrong here, staring out the window holding back tears, looking for the people we both knowWhere did we go? Shadows moving. There's so many words we're not saying. There's so many words we're not saying. But this is not the way.When you feel like letting go, that's when you hold on to me. And you know that, sorry, never been my strength, so please forgive me. But you're not the only one here feeling lonely, looking for somebody we once knew, with so much to lose. And the shadows moving.There's so many words we're not saying. This is not the way, it's not the way it's meant to be. And I know right now it hurts, but just don't give up on me. No, this is not the way, it's not the way it's meant to be. And I know this ship is burned, but I won't take you down with me. 如果你记得在作家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里面，他写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得上一个孩子暗中怀有的不为人所察觉的爱情，因为这种爱情不抱希望，低声下气，热情奔放。不知道你怎么去理解这段话当中的意思，听起来觉得孩子的感情是纯粹的，他们愿意为了自己喜欢的事情和人付出更多的精力。成人之后看孩子的世界，觉得他们是无趣的小朋友啊，但是他们做的那些可爱的事情，在我们看来一直都是有趣的事啊。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想找我的话可以到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就可以给我评论或者发私信了。当然非常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来给我们留言沟通互动，有什么好的点子也可以在后台留言给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叫做 She's Living， 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来给你分享。 words I could put on the back of a postcard. The song that I can sing, but I can try for your heart. Our dreams, they are made out of real things, like a shoebox of photographs with sepia tone loving. Love is the answer, at least for most of the questions in my heart, like why are we here and where do we go and how come it's so hard. It's not always easy and sometimes life can be deceiving. I'll tell you one thing, it's always better when we're together. It's always better when we're together. Yeah, we look at the stars when we're together. Well, it's always better when we're together. Yeah, it's always better when we're together. Just might find their way into my dreams tonight, but I know that they'll be gone when the morning light sings and brings new things. For tomorrow night you see that they'll be gone too. Too many things I have to do. But if all of these dreams might find their way into my day-to-day scene, I'd be under the impression I was somewhere in between, with only two, just me and you. Not so many things we got to do, or places we got to be. We'll sit beneath the mango tree now. Yeah, it's always better when we're together. We're somewhere in between together. Well, it's always better when we're together. Yeah, it's always better when we're together. I believe in memories, they look so, so pretty when I sleep, ain't nothing. When I wake up, you look so pretty, sleeping next to me. But there is not enough time, there is no song I could sing, there is no combination of words I could say, but I will still tell you one thing, we're better together. 我们听到那首歌叫做 Better Together， 这首歌的歌手是一个甜甜的男女组合，有点像国内的棉花糖。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我有一点理解了无趣的人和有趣的事这句话。所有的人都是建立在事情上面的，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和事件发生作用，然后变成好玩的事情。所以我们说这个人真有趣啊，其实说的是他说话很有趣，他做事很有趣，他的想法呈现出来的方式很有趣，这不是很好吗？如果我们有一天疲倦于有趣这件事情，我们还是会有机会变成一个无趣的人啊。其实我一直相信，我们每一天都在听的歌总会在某一时刻可以来解救自己。人生呢，是一张丝丝入扣的不透风的网，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注定的，你总会走上一条你该走的路，无论你信与不信。选择好像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来看待你的选择，以及你选择的时候发自内心的那颗本心。你现在听到的声音依旧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新人歌手，他叫做焦麦琪，这首歌叫做《我的名字》。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胡雪大人的语气迎着你，庆幸自己没跑太久，还活在弹丸之地，纯粹的以为世界等同 时光在宝里藏匿，平白无聊来与往，打发人间的白云和苍狗设计睡着的未来。哎哎，我拾起那些难堪重重我的下怀，让我怀疑我的存在最后少了起来。记得你是我是你的，我会懂得舍得记得你是我是你的，我会懂得舍得记得，我会懂得舍得记得你是我是你的，我会懂得舍得记得，我会懂得舍得记得你是我是你的，我会懂得舍得记得， 拜托你轻声重唱。 你现在听到的声音依旧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如果你想来找我的话，你可以到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下想逃离的朝夕，就是我本人的微博账号了。你可以来给我评论或者发私信，我如果看到的话我都会第一时间来回复你。当然非常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朝夕 FM， 或者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来跟我们沟通互动吧。我今天呢，和你分享的话题叫做无趣的人，有趣的事。当然我觉得这里面有另一种理解，就是我们总是认为自己是那个无趣的人，但没准儿我们在其他的人的眼里就是一个有趣的人呐。时间马上就要来到北京时间的9:30，我们来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首歌来自于周子妍，叫做《红绿灯》。有人停下来，有人走向前，谁与你我打了个照面，就在一念之间。人的本质其实是孤独的，音乐也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不知不觉间就成为了彼此沿途的风景，三三两两的日消情长。那些在深夜打开的音乐播放器，那些一个人单曲循环的困境，多多少少都会记录着我们的心情。我在上期节目当中说，我会在夜里睡不着的时候翻看大家的音乐播放器的听歌记录，能够很有效地察觉到各位的心情。所谓成长呢，就是越来越能够接受自己本来的样子，按照你喜欢的方式把自己变成无可取代。生活呢，就像一场旅行，繁华之后终将还是要独行的，跌跌撞撞，纷纷扰扰的，没有谁能够说得清，只能终其一生的去寻找一个所谓的答案吧。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现在窗外的夜色已经降临在这个城市当中，你在哪个城市听到我的声音呢？留给我吧。 星星，也许是梦境，也许是你紧紧拥抱温暖和甜蜜，也许会哭泣，也许有怀疑，我不要这世界穿着虚假的彩衣，我要看清我自己。 929这个团名其实是源自于乐队最早的时期，团员们很少刻苦的练习音乐了，反倒是每天齐聚在一个名为929的台球店兼网咖这么一个地方，团名就是从这儿来的。而这段时间的无所谓消磨吧，虽然令人感叹，却也成为929日后创作的动力与灵感。后来台球厅拆了，乐团却把台球厅的名字作为了团名。929的首张同名专辑就是由自然卷的齐哥来负责制作和录音的，精准掌握了质朴自然的音乐风味，以木吉他为主导的编曲听来特别的清新。聆听专辑的时候呢，能从当中感受到那种才华洋溢而深沉敏感的青年所表达出来的那种对时光流逝的不舍与怀念，当然也能听到他们的梦想和希望了。下一首歌来自于周休八日，叫做不擅长的事，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 碗担担面，想问你 Dear Jane， My Dear Jane， 现在的生活是否真的也如你所愿？小村上黄白色的马拉松，你乱了的掩饰不尽是身无中，白带忘吃的牛也没了 这首歌我非常的喜欢 Dear Jane 张靓颖。我们经常会看到网上有这样的活动，给很多年前的自己写一封信呢，给自己一个建议呢，诸如此类的，但是我们却总是对这样的活动永不疲乏。生活呢，就是会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经验和教条，回过头去看，这些弯路的确是可以少走的，恨不得早一点手把手的带着自己走一遍。我最近和朋友聊起之前的工作的不如意，随着我们年岁的增长，你就自然的有了很多沉默的经验，你会更加圆滑和委婉的去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明白总比没有明白的强，对不对？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就这样，李荣浩。

是只应当自嘲成性。